大家好， 这个乜嘢价嘅？ 大家好，OK， 黃偉文易經講堂啊，早少少開始咯，嗬，驚一間遲咗之後，我執嘢啲時間唔係好夠啊，跟住就七點鐘要上課，所以盡量褪早少少。2020年6月16日。星期二，黃偉文易經講堂。大家都聽得清楚嗬，聽到喎。哦，唔該曬。反暴抗爭一年，六月其實每日都係紀念日。舊年今日616，200萬人上街，其實你同我都喺其中之一。中美大戰在香港會師，依邊雙中共的人大突然通過了啊，說要在香港成立國安法。林鄭啱今朝話，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啊都支持咁講喎。咁我諗佢嘅意思就係即係譚耀宗族嗰個。在街頭被人亂話嗰個，當係292萬人啊，同意國安法。其實點會有一個正常人支持國安法咧？香港，你違反基本法噶嘛？香港係一個普通法嘅行之已久嘅地方。一國兩制就話俾你聽，你國內嘅法例同香港無關。香港有本小憲法叫基本法，你要喺香港立法就要經過立法嘅程序。是吧，草案要经过市民的审阅，在立法会的讨论，要衔接目前香港的法制，不是你随便找香港官员又讲一下，一些又说、中央就会又这样这样，有些就说只要他在香港的、法庭审都没所谓，一时又说香港有些叫国安、国安部在香港成立，喂，你完全将成本基本法不要，中英联合书、中英联合声明撕毁这样。所以點會有人贊成？你找到譚耀宗做呢啲咁嘅爛鬼街頭騙局，喂，所有香港人都睇到嗰啲咁嘅假名，亂咁畫個撩，畫個龜，一個人畫700-800個都得嘅。咁你話2億人支持得，玩大啲啦，全球都支持咪算咯，係嘛？嗱，呢邊雙中共突然間要喺香港通過咗啊，人大通過咗香港成立國安法，嗰邊雙美國就話。你既然夠膽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喂，我咪停止嗰條香港關係法，唔再俾香港又擁有特權同埋稅務優惠咯，係咪啊？其實就係咁啫嘛。香港將會變成大陸一個普通城市，一拍兩散咯。香港起過高樓，香港宴過賓客，眼見香港即將樓塌了。攬炒成功，一年的努力終於達到這個總目標了，是日何時喪亡，與即是我與與即是你皆亡，即是同歸於盡的意思、這個是商湯革命的時候、當時的誓言，湯誓裡面其中兩句、非常沉痛的說話，沒了香港大陸乜都唔係，呢個時候峰回路轉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同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突然話：聽日17日 星期三在夏威夷會面咁講喎。嗱，事前保密功夫咧就做足啊！事前保密功夫做足，雙方政府都守口如瓶。你問佢根本就唔答你。不最先泄露出嚟嘅咧係美國嘅媒體，咁啊，即係話美國有人擅俾新聞界，因為雙方事前似乎協議咗要保密秘密會面啊，呢種秘密外交嚟嘅，揀一個中途站咯，係嘛？從北京飛去夏威夷，嗰邊從華盛頓飛去夏威夷。不過夏威夷都係美國國土嚟㗎，嗱，大家注意一下，邊個求邊個，超然若缺啫，係嘛？大家要呢啲要見一見，私下傾一傾先，係嘛？咁如箭在弦啦，啊！如果你話佢兩個會面，其實楊潔篪係代表邊個嘅？你諗梗係中共啦，呢、這個唔使講，梗係中共。中共嘅代表乜嘢就決定啊？佢代表咩勢力啊？佢急切地突然間出現，為咗洗手江湖咁多年啦，喺政治局做過閒職，掛個名負責呢個部分，因為佢係外交嘅出身啊，佢係前外交部長。佢準備同蓬佩奧傾啲乜嘢呢？你話喂，中美之間好多嘢傾啊！你咁多嘢衝突係咪？貿易衝突講咗兩年啦，但係全權代表習近平嘅應該係劉鶴啊！大家都知道啊，習近平身邊兩大寵臣，一個係王沪寧國師，一個就係呢個副總理劉鶴啊，代表佢所有嘅貿易談判權。睇習近平嘅政治形勢，就要睇呢兩個寵臣。如果習近平保唔住王沪寧，保護唔住劉鶴，就好似當年唐玄宗喺馬嵬坡保護唔住自己最中意嘅女人楊貴妃，親自刺死楊貴妃，即係皇權淪落，呢個太子逼宮成功啦！啊，所謂六軍不發，其實係兵變。六軍不發無奈何，所以你睇習近平的政治風向，你記住要及實呢個王沪寧同劉鶴。咁多以嚟，咁耐以嚟，貿易衝突代表習近平做李鴻章角色嘅，咪就係劉鶴。喂，團派嗰班群英，包括總理李克強都冇權過問，冇參與過呢個貿易戰嘅噃。職銜上邊啊，李克強係總理，劉鶴係副總理，但係並不表示劉鶴嘅上司係李克強喎。Organization chart 咧就喺大陸官場係冇用嘅。當年鄧小平話自己係普通黨員，係咪啊？但係佢一言九鼎。可以拉咗總書記胡耀邦落台，又可以拉埋趙紫陽落台，可以指揮軍隊血洗北京嘅啊天安門廣場嘅一個普通黨員咁講喎，係嘛？所以我哋理解中國嘅國情，中共嘅啊佢哋嘅運作模式，你睇下香港嗰啲中聯辦主任啊，或者呢個港澳辦主任。他說他們是不屬於國務院的，所以基本法22條管他們不到的，他自己宣布得的，一直都沒有人知道是這樣的，不過他們說是就是，即是告訴你，他們很清楚說他們是習家軍，不關中共政府的事，那劉鶴代表的是習近平，他沒有代表中共政府的、啊、所以貿易問題一向都是劉鶴，是吧？對上兩年前，啱啱先同完阿特朗普影張相，話簽過唔知咩第一階段協議，簽乜鬼啊？貿易戰啊，唔會有完結嘅。依個係背景、歷史、基礎架構嘅問題。你話唔係兩國外交合理地都應該見下面啫，喺呢個時間。喂，如果講外交問題，代表習近平嘅係戰狼外交嘅外交部長王毅嘅喎。帶領成個顛佬顛婆外交團嗰個王毅，個樣特別衰嗰、那個， 本來啱數嘅，相對於美國國務卿，美國冇外交部部長嘅，國務卿負責所有外交事務嘅名稱嚟嘅啫 ，State Set 就即係外交部長啊，即係國務卿。咁你美國國務卿即係外交部長，同中共嘅外交部長王毅咁講外交啱數啊，大家對等。因為兩國政府專司外交嘅負責人，咪就係蓬佩奧同王毅咯。咁因為王毅去傾先啱啦，咁又唔係噃嚇。如果係關於香港呢條國安法、美國嘅利香港關係法，咁又唔應該係楊潔篪去傾啊？中共一直咁叫住，喂，凡係中共內政，其他人不得直顧干涉嘅喎。佢喺香港通過人大建立嘅港版國安法係內政啊嘛，其他國家唔應該俾意見噶嘛。美國話咁，我都唔俾意見，我就收翻我俾你香港嘅啊特權優惠啫嘛，我梗係唔要啦。唉、哎，我當你嗰度係深圳啊、上海啊、天津啊、啊重慶啊、北京啊，係咪啊？你咪當做呢啲咯。如果唔係傾貿易，唔係傾外交，唔係傾香港，係咁呢兩個級別嘅人物，特朗普身邊兩大啊兩隻臂膀啊兩大名將啊。嗰邊就係中國嘅政治局專責外交事務嘅啊政治局委員，咁喺呢一個中美大戰已經進行中，個會戰喺香港就埋牙嘅時候，傾乜嘢？又急乜嘢呢？係咪啊？周易裏面第七卦是地水師，師勞師動眾的師，即是軍事行動。第八卦呢就是叫水地備，備赴結盟行動。兩卦相中是同一組卦，我經常說兩卦相中互為一體，一個前面一個後面，是嗎？師即是備，備即是師，國防即是外交，外交都是軍事力量的一部分，打打傾傾，傾傾打打，弱國無外交，這個不是孤立的行動。今屆的人大通過了港版國安法，按程序通過了啦，喺國會已經，咪應該交俾人大常委喺呢個星期四，即後日，就要完成確認，咁咪完結今屆人大嘅立法程序咯。但係啱啱新華社公布星期四人大常委議程裏邊，咦？冇咗香港港版國安法呢一條喎，咁即係咩意思啊？人大中共嘅國會，國會通過咗個法案，人大常委唔放喺議程裏面嚟批核，咁等啲咩咧？喂，就係、是、等嗰個咩啊？就係、是、等嗰個乜嘢之後，先再召開一個特別會議嚟批核。呢條攬炒嘅香港國安法係咪咁咧？嗱，呢個都係個方法嚟嘅。正常程序唔好搞啦，我哋批曬所有其他嘢先，留翻條擺喺度。我哋做文件官僚狀況都會啦，係嘛 ？hold 住一張文件，我就係唔簽住咯。唔簽住做咩事啊？我都唔知咩事，擺喺我個 entry 度，擺喺 trade 度咯。你趕啊，我唔趕嘅喎。喂，你追個數，個人都知嘅，係咪啊？老闆簽曬，其他人同意曬，貨收曬，佢哋嘅會計部話唔出票住喎。唔知爭啲乜嘢，佢又唔會同你講，張票 hold 住喺度，老闆唔喺香港，等佢下星期四翻嚟，或者爭個唔知邊個確認，啊爭張唔知乜嘢嘅 item， 佢用官僚方式扣起一啲程序 hold 住喺度，佢冇話唔發放俾你，係咪啊？有啲程序未完成咁講啦，不如咁講好嘛？咁即係點？ 咪等啲嘢咯，等乜嘢啊？依家唔話得俾你知，等嗰個乜嘢之後，我再召開個叫特別會議嚟批核得唔得啊？即人大常委開兩次會咯，一次就 regular 嘅，一次就留翻個尾巴嘅，嗰條尾巴就係等最後我睇下批定唔批嚇、啊，可以唔批嘅咩？國會通過咗個法案，程序要你審批啫喎，即係老闆。啊！所有人收曬貨、簽曬名，全部人都應該出票，等個會計寫張票，咁樣出咗噃，唔係個會計可以決定唔出票嘅喎。嗱，搞清楚呢、這個程序上經理埋，但你唔係可以唔出張票出嚟咁樣。嗱、啊，其實成個事件咧又唔係孤立喺呢個位度，成個事件我哋連埋一系列新聞嘅發生就可以睇到嘅啦。人大政協開完會。通過咗，突然間知道議程裏面有條叫做啊港版國安法，係咪啊？呢、這個時候開完會之後，開第一槍嘅其實係總理李克強。李克強喺兩會嘅總理工作報告裏面啊提到咗啊好冷靜咁提到咗一啲基本嘅現實數字。呢、這個基本數字就係話俾你聽，目前中國大陸有14億人口，裏面嘅在職人口咧就有9億，而9億打工嘅在職人口咧，裏面有6億，即係 66%。其實每月嘅收入係喺1000蚊人民幣以下。基於呢個數字，國務院總理又提出咗佢嘅方法啦，叫做地攤經濟。地攤經濟呢個方案目的係乜嘢呢？係穩就業，係為咗保民生。嗱，佢唔理你習派搞啲乜嘢，因為佢作為當家要照顧14億人嘅温飽。咁既然有6億，即係 66% 在職人口嘅人咧，即係1000蚊以下生活唔到。咁你公餘就唔該你，不如買下路攤啦，係咪啊？生活唔到，你俾我黃偉文最好買張凳仔啦，係咪啊？坐喺大笪地度啊，行過就各位留低，下馬問前程。喂喂喂，過嚟睇睇，哇！你個相真係有啲奇特喎、啊。我60幾歲人未見過咁奇嘅相，臨收錢純粹係學術研究，大家啊，係咪啊？咁啊，行得地攤啊，失意人就同你講：喂，真係依輪啊，真係好滯啊，師傅，你覺得我氣息點啊？係嘛？俾個八字你幫我行運啊，捱得好辛苦啊，啊，望下你個樣，喂，唔係喎，你奇相嚟噶噃，睇下八字，咦咦，依家兩神相違啊，英雄末路，不過唔緊要啊，出年2月4日之後，立春之後。啊！過咗庚子辛丑就係你呢個時間嚟到啦，20年大運係嘛？詳細可以同你一個小批係嘛？小批都收翻，依家幾錢嘅其實我唔識啊，1800啦，咁上下啦，傾兩句你個運勢點樣，跟住點樣啊？一世人嘅人都係係嘛？只為他人，沒有自己，私恩招遠係咪？感情上面比較就崎嶇啦，情深緣淺，但係你一直都係呢個義薄雲天嘅人，幫朋友嘅噃，係咪啊？孝順長輩啊，對朋友兄弟就盡曬你嘅義務，都只不過係時不我與嘅啫。但係壞運行完啦，立春之後就得㗎啦，係嘛？喂，依啲講兩句，咪幫補下咯，一日捉翻3-5個。每個收500，唉，都起碼有1-2千元袋落袋啦。咁啊，保就業係咪啊？穩就業，保民生，呢、這個就係李克強總理嘅提出對目前數據嘅一個啊 solution。你準備踏碎香港，我就話俾你聽，有一半人以上未能夠喺温飽之中，要做小販咧，啊嚟沖淡失業數字，啊街頭覓食謀生， 啊，主婦嘅咪食完晚飯咪整壺雞蛋白果，腐竹糖水咯，係咪啊？走落去街頭啊，後巷嗰啲夜市裏邊咪不兩殼，20蚊一碗，20蚊一碗咁都執翻啲啦，係咪啊？收翻幾百銀作為補貼啊家用。小朋友咪走去嗰邊又做下另一啲咯，阿伯咪教下喺街頭啊，寫下書法，畫下畫，國畫，寫下太極咯。各有各嘅角色，係嘛？各有各嘅位置，總之揾食。嗱，呢個係第一個啦，第一槍，我認為。第二槍就係人大常委不按正常程序批核已經通過咗嘅香港國安法，其實。目的為乜嘢啫？我成日話我哋做打工好明㗎啦，將份文件晾一晾起，收一收埋，擺喺個 tray 底嗰啲嘢，爭取時間 buy time 啊！我哋叫劃船啊，等待另一個勢力去劃船，睇下結果點，所以決定將文件有冇少咗頁啊，唔見咗，原來冇 copy， 原來爭咗個印，唔知邊個簽留個名，啲 initial 唔夠，就係呢啲方法，成個辦公室個個都用過㗎啦。其實 buy 咩 time 呢？就 buy 第三步啦。楊潔篪、夏威夷之行，中共無條件撕毀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國安法係攬炒嘅轉捩點，冇咗美國給予嘅特權，咁香港就乜嘢都唔係噶啦。當香港只係等於深圳，咁大陸喺香港嗰啲空殼官公司，你萬萬州嗰啲啊，咁啊唔可以再入貨入美國嘅高科技晶片噶咯噃。高科技晶片咩用噶？因為大陸係買唔到嘅。根據啊目前嘅現實處境，大陸買唔到美國嘅高科技產品。除了香港這個有香港關係法的城市，所以香港林立這麼多大陸的空殼公司就做這些用的。你看看何志平剛剛坐完監回香港的位置，那位局長他在聯合國活動的時候，那間基金在哪裡就在香港咯，是不是？香港就是這樣的，你沒有了香港這些公司入美國高科技的半導體晶片，咁大陸的通訊業就即刻停頓死亡噶啦。當美國仲喺呢個結算啊，港幣結算用唔用美金嘅時候，如果佢再用力限制，咁冇埋港幣噶啦，冇埋港幣，大陸嘅白手套點樣洗黑錢啊？蕭建華一個白手套都可以洗一啊，控制嘅資產係10000億喺香港。你估香港啲樓真係天水圍都賣20000多蚊呎，北角碼頭、北角村嗰啲咁嘅新單位60000蚊呎，你估真係個市場？股市啊，反暴啊！革命抗爭一年，加埋呢個武漢肺炎一年，都要死守24000。香港嘅股市，如果真係咁樣，你諗一諗，用常識，係咪啊？如果冇咗呢扎咁嘅啊陰質錢，大陸喺香港班白手套要將佢變磚頭，呢班洗黑錢嘅行為，係咪啊？冇咗港幣，仲洗乜鬼黑錢啫？自己洗人民幣啦。人民幣咪自己洗自己咯，喺路喺夜攤啦，啊喺地攤夜喺經濟度活躍活躍咯，啊炒下蜆啊，食下東風螺啊，睇下相啊，賣下舞啊，賣下鐵打酒啊咁咯，係嘛？差你張家貪個女啊，就喺度玩下魔術啊，拋下三個磚啊，三個樽啊，係嘛？拋下波啊，有個小丑喺度啊，啊空手變波波啊嗰啲咯。呢、这個香港國安法已經逼到美國嘅懲罰名單去到政治局常委嘅層面，韓正、汪洋都已經點埋名啦，係咪啊？ 佢哋啲仔啊，喺德意志銀行嗰啲咧，佢哋嗰幾廿億美金啊，喺美國存放嗰啲咧，喂，佢哋唔願意啲財產子孫係列入美國黑名單，係大陸人都知嘅，大陸人嘅未來喺美國嘅，係咪啊？有啲勢力嘅人啲仔女喺邊度？你睇下習近平個女讀邊學校嘅？哈佛啊嘛，咁薄瓜瓜咧，咁薄熙來未衰之前，佢個仔咪又係。讀哈佛啊嘛，喂，大陸人發咗達，有啲權勢，有啲辦法嘅，佢哋個未來，佢哋個明天都喺美國嘅。中共呢班務實派見到，喂，已經到最後關頭，依家唔係同你爭卡位，唔係同你爭權，唔係同你講涉國，唔係同你講貪污，唔係同你講發大財嘅層次啦，啊！呢家主要講嘅係生死存亡嘅時候，問題係作為美國政府、特朗普政府點解要信你楊潔篪先？鄧小平講嘅承諾都唔兑現，當時中英聯合聲明嘅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嘅承諾都唔兑現，咁你楊潔篪係咩身份？相對於鄧小平，相對於啊？趙紫陽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後來的國家主席，是不是他們的所有承諾都被他後來的啊後來的政府習近平政府推翻了，是不是？鄧小平說他什麼都不會變，只是香港換一支旗而已，他說的是算數，他說你未死就算數咯，你死了現在還說鄧小平出來，你黑習近平爭，你睇下國內有冇人再講啲鄧小平嘅？咁楊潔篪又代表邊個嘅咧？喂，其實師卦地水師之羊牛喺第二爻打仗，靠個大將軍，個將軍統帥層次好低嘅啫。二爻裏邊喺佢下邊只有一種人，就叫做軍人。軍人上面是到將軍，但將軍上面是成扎神主牌咯，有監軍啦，係咪啊？又喺中央嗱，嗰個第三爻就叫監軍，係代表皇帝、君王派去前線，佢唔識打仗，但係佢及住你打仗，然之後就打小報告俾中央嘅人。咁再上一格第四位嗰個邊個啊？嗰、那個就叫做宰相，即係 hold budget 嗰、那個啊，係咪啊？呢度留難，嗰度批下，嗰度隨意，嗰度減啲。喂，喺預算上留難你嘅，打個工嘅都識啦，係咪啊？宰相上面做個君王，君王同你有應嘅，佢就係陰牛，你係陽牛。實際上有應得嚟都係唔信你。你讀下歷史，漢武帝點信衛青，係咪啊？喂，明朝都亡國啦，你都唔肯送元順換，係咪啊？晚清啦，揸兵權嗰個叫袁世凱，佢企喺江穗嗰邊，江穗即刻夠膽冒率為新，佢叛變去翻慈禧，慈禧反撲，係咪啊？孫中山十次革命，其實武裝力量騎騎咧咧。不隔下隔下隔到1911年辛亥嗰年，唔知點解袁世凱突然間武昌兵變喎，咁啊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所以做君王嘅人點會信你呢啲咁嘅揸兵權嘅人啊？杜魯門點解咁介意麥克阿瑟啊？係咪啊？第二次大戰完咗，我點都諗方法留你喺亞洲，唔會俾你翻華盛頓。到炒咗佢魷魚，因為打韓戰嘅緣故，佢翻到美國國會作工，啊，最後嗰兩句成為咗美國千古名言：老兵不死，只有凋零。中央同前線永遠都唔及，係啦。咁所以你楊潔篪代表邊個㗎？係嘛？你代表緊背後所有中共元老？江泽民、曾庆红、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温家宝， 咪即使加埋啦，加曬依班啊北大河元老啦。咁我想問下你啊，你作為美國政府，你作為蓬佩奧，咁你又信唔信楊潔篪咧？呢班人加埋團派實務做嘢嗰班啦，又阻唔阻到習家軍嘅強國夢嘅瘋狂行為咧？其實依家最技術難度最高嘅咧，其實難度最高嘅係咩呢？就係點體面地將人大呢個國會已經通過咗嘅香港國安法，光榮地嗱，佢哋一定要光榮地凍結佢、停頓佢、撤銷佢、取消咗佢，但又要自圓其説喎，又揾到個下台階喎，中國人民完全勝利啊！打低咗美帝，打低咗英帝，係嘛？又一次革命成功。不過國安法喺香港未有急切需求，所以暫時仲係研究啊，繼續地草擬，係嘛？有需要嘅時候，我哋會攞出嚟，絕對奉陪。我哋唔會挑釁。但絕不畏戰嚇呢啲咁樣嘅，你叫外交部嗰啲咁嘅奇離怪講啊，講一百次都得。依家點能夠做到件事體體面面地，唔好咁肉酸縮沙咧？係嘛？又要繼續權威管治，又要繼續呃班大陸漁民，中國太強大啦！阿李克強話：我哋有六億人，其他千蚊以下嘅就收入。14亿人唔係個個度打工噶，有老人家，有小朋友，有病咗，鰥寡孤獨廢疾者就好多嘅，打工得9亿嘅啫，9亿裏面有66% 6亿其實1000蚊以下啫。咁跟住點講落去咧？中國太搶他啦，佢好似唔係好接咁喎，點搞咧？邊個整個 insert 啊，令佢體面地接落去咧？係咪啊？李克強喺呢個時刻講佢咁冷靜嘅説話，點解唔見工聯會啊？啊！唔抽北啊，嗰啲啊，民建聯啊，鬧啊呢條友係咪啊？打擊中國中華民族士氣咧。喺香港助紂為虐嗰班流浪好興奮啊！你睇下葉劉啊、李家超嗰啲啊，嗬。葉劉啊，不甘寂寞嘅一個過氣舊電池啦、啊。李家超就係保安局局長。係嘛？佢好興奮啊！成立緊一支由國紀律部隊組成啊，由警務處長帶領嘅隊伍執行呢個國安法嘅啦。法案都未草擬，草案都未見樣，你話已經有執行細節啊？點樣國咩啊？咩鬼嘢啊？各大紀律部隊組成，再加埋啊，北京喺香港設立嘅國安部都俾你個警務處長嚟指揮。京嘅國安部會俾你香港警務處處長啊 PK 廳指揮，北京要夾走蕭建華，事前會唔會通知你香港警察啊？人哋喺香港控制緊嘅資產有10000亿喎、啊，10000亿喎、啊，掟1% 出嚟，你成個警隊散咗噶啦，香港警察真係唔～不被收買，喂！香港嘅警察唔係咁巴閉高層次嘅咋，係嘛？佢哋嘅夢想生活只不過過深圳食海底撈嘅啫喎，係嘛？低級警務人員協會只係希望惠州西湖邊個樓盤有特價買樓嘅啫喎，俾警察求其一個白手套掌控嘅資產一萬億。10000亿里面攞一亿出嚟，1/10000，攞10亿出嚟，1/1000，攞100亿出嚟，只系1%，1% 打通晒你天地线。喂，你话咁话俾香港警队听，吓、啊，仲有你香港警察清廉到唔理嗰100亿啦， 或者一萬億嘅勢力咧，咁你會唔會通水咧？你唔係貪啊，你驚咋？你驚唔驚蕭建華？蕭建華就收租佬啫，佢後邊有老細，嗰啲老細有勢力嘅，唔係點夾啊夾啊夾咗一萬億出嚟咧？呢啲係香港警察做唔嚟嘅工作嚟嘅。大陸會利用香港警察，但係唔會信任香港警察。呢個係世情，呢個亦係常識。為虎作倀嘅人又通常冇常識嘅，你有冇留意啊？你自己觀察啊，你稍為有少少喺社會嘅啊閲歷，你應該知道，唔知點解嘅。凡係為虎作倀就通常冇常識，冇常識亦係林鄭政府最大嘅毛病。你睇下佢嘅教育局局長，開足火力對準教育界。過去一年，北京驚覺原來香港最難搞嘅竟然係學生，尤其是呢一年嘅發展，呢個年齡越嚟越低，最初係大學生。依家後來係高中生，漸漸係初中生，香港嘅中學生，北京覺得好難搞啊！過去二十幾年啊，二十幾年，共產黨人認為阻礙香港人心回歸嘅有三座大山。第一座係以美國價值為依歸嘅香港新聞界同言論自由，係咪啊？他們講一套言論自由、啊、新聞界的、啊、神聖任務什麼第四權、啊、Watchdog 是吧，喂，全部跟中共的理解完全不同，中共心目中的記者意思就是特務咯，間接咯，是吧。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應該讓你有自由，但是不影響政府施政咯，是吧。所有的創作都唔被容許，因為你會觸犯咗啊佢施政嘅困難咯。啊，所有嘅新聞評論就得一種，你哋啲評論叫做尋釁滋事，係咪啊？呢個係第一座大山，一定要打。所以九七之後嚟到，收得最緊嘅咪就係媒介咯，新聞自由咯，言論自由咯，買曬你嗰啲啊有牌照嘅最龐大嘅巨無霸的媒體啊，用盡辦法轉轉圈圈就買了你的電視台，買了你的 TVB， 最多人看的，伴著你們成長。1967年到97年，40年來你們吃這個 TVB 飯大的，是嗎？買了它，但是它不明白你買到這個媒體，這個媒體就死亡。亞視示範了一次，現在的 TVB 示範第二次，其他靠發牌照的我都控制壓力，係嘛？仲有個唔聽話用公帑咬自衛佢一手嘅港台，一定要重力打擊，係嘛？民間報館全部低頭，唔低頭嘅唔准落廣告，邊個落廣告我就追究，係嘛？仲有個冇嘢做嘅人，政協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每日負責做 traffic， 幫《蘋果日報》數廣告，係啦。咁樣咯，漸漸地啊，但係佢問題係計劃趕不上變化。傳統媒介你控制到，新興嘅媒介又嚟。由於你扼殺曬所有傳統媒介，到網上又百家爭鳴，根本就唔需要電台，根本就唔需要電視台，冇門檻，人人都可以做我。你咪就開個易經講堂，咪自己做節目咯。我懶啫，一個星期做一日。你每日可以做五日五個節目噶嘛？一個星期做七日，係嘛？一日講五次晨早新聞、午間新聞、下午新聞、晚間新聞、深宵新聞、深宵評論，仲要講埋嚇各式各樣嘅分析消息啊！喂，你可以做噶嘛？係嘛？你睇袁爸爸。突然間冒出嚟，70多歲可以做呢、這個啊網台， 咁受歡迎嘅喎，哇！我真係覺得自己真係啊，佩服得五體投地。原來咁多人講佢，我上堂講起佢時候，好多同學、好多學生原來都係睇緊嘅喎。我望下佢啲數字，唉，我真係自慚形秽啊，係咪啊？我哋啲幾艱難嘅人嚟啊，所謂睇下我啊，喂，佢哋啲數字可以去到800,000嗰一輯內容，800,000喎、啊，一般都30-50萬嘅喎，咁犀利嘅啊！有內容，有見地，有特色，有遠景，有目標，有價值，呢啲咪就市場會接受你咯？使鬼 TVB 啊，係嘛 ？TVB 講新聞你睇啦，係嘛？使鬼商台新城，新城仲喺度噶，係咪啊？大家知噶嗬？啊，使鬼新城，係嘛？使鬼其他啲咁嘅有牌照嘅電台咩？唔使嘅，一個。退休老人72歲，講下兩國嘅啊政治矛盾啊，講下兩國嘅形勢，佢點睇好啊香港？喂，咁已經夠噶啦，俾大家個遠景，呢啲咪視野咯，呢啲咪見地咯，呢啲咪閲歷咯。所以你控制新聞控制唔到嘅，因為自互聯網嘅世界係根本無邊界嘅，一個手機係嘛就已經可以做節目、做電視台嘅啦啊！所以真係好嘢㗎，啊，唔係講笑啊！好啦，第二座大山係咩？第二座大山160,000由英國人訓練有區有規有矩、白紙黑字、政治中立嘅公務員，一定要開刀㗎呢、這個。點會信你呢班公務員啊？可以利用嘅就用，係咪啊？用唔到嘅就打，啊！聶德權因為22條，啊！闖下大禍，係咪？一夜之間要炒走5個問責局長，林鄭保你大罪立功，叫你管160,000公務員，你咁嘅背景身份，你咁嘅大罪情況，22條，你竟然得罪中聯辦同呢、這個啊港澳辦，依家我俾多次機會你嗱，呢啲啊落刀最狠嚇。啊絕不手軟，因為條命執翻嚟嘅，本來跟住炒咗噶啦，垃圾桶劉江華自己有都炒啦，其他啲緊小慎微、緊緊張張，係咪啊？見到長官就叫聲炸，係咪啊？跪低嘅頭，垂得最低嘅都炒，點解炒剩你啊？炒剩你做刀手，就對住160,000公務員做刀手，所以依家就好清楚啦。你唔知係香港公務員，你唔係政治中立，你哋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啊公務員，係嘛？你嘅工作未完，剛剛開始啊，見早刀光啦！依個係第二座大山，第三座大山係1967年，因為反共有功，英國政府給予特權嘅新界鄉紳。嗱，喺中共嘅體制同理念裏面，你講到新界特權呢四個字就已經犯咗忌㗎啦。中共體制有特權嘅人只有一種，佢就紅色血脈。薄熙來個爸爸叫做薄一波，係嘛？習近平個爸爸就叫做習仲勳。佢哋擁有特權，佢哋認為係理所當然。新界鄉紳嘅特權邊度嚟㗎？唔係因為你爸爸，係因為你哋爸爸或者你本人或者你祖父輩當年67年反共打左仔，幫殖民地政府係咪啊？隔絕呢個界限街，至到呢個深圳河一大片土地，絕不能掛一張5星紅旗，唔見一本紅色小書，而保障咗當時嘅政治危機，殖民地政府啊能夠。啊！收拾舊山河，英國外交部係咪啊？再派個麥理浩嚟，拿住幾個錦囊，點能夠令到香港安居樂業，不受北邊中共政治動盪嘅影響？所以有10年建屋計劃，同埋有 ICAC 嘅設立。而唔可以應承當時陳日新帶隊一齊操上唐寧街。找一個外交大臣要求和英國人共管香港這個台面，因為絲掛最後呢 支牛就話俾我哋聽，開國成家。開國係乜嘢啊？諸侯俾你開國做諸侯國，成家小功勞嗰啲就俾你成立大夫，俾幾個縣郡你收下税。但係佢加咗最後一句叫小人勿用，有啲人有功都唔可以用佢。你可以俾利益佢，但係唔可以用佢，因為後患無窮。英國人唔識易經，德國人唔識易經，你諗都唔好諗啊！佢哋嘅政治上面，你睇啱啱默克爾講嗰句説話，根本就係陰陽，根本就係陰陽嘅道理。佢哋將呢種知識已經融入咗佢哋本身嘅常識裏面。英國嘅政治著著都係易經，點會唔識呢？係啦，呢三座大山係傳統嘅睇法，但係過去一年，北京見識到香港學生嘅力量、勇氣同埋韌力。佢哋要大力向教育界開刀，你見到楊潤雄呢條友對教育事業今日冇興趣，香港嘅教育從來都唔關佢事，係嘛？佢從來唔參與香港教育，兩個仔喺香港讀國際學校，中學之後就去澳洲留學，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點解做咗教育局局長，北京踢一腳佢就行一步。做事冇能力，作惡都冇實力，呢、這個人做壞人都冇資格。但係最近頻頻出手喎，即係話俾佢聽，佢背後主子寢食難安，好憂心忡忡，佢好怪異香港嘅中學生，係咪啊？最近香島中學嘅藝術科目主任老師，嗱做到藝術。科目細科目啦，佢唔係中英數啦。藝術科藝術嘅科目主任咁，去到頂嗰度應該73,000到啦，月薪做咗18年，差唔多去到頂噶啦。如果正常嘅學校咁，香島因為近年就轉咗直資，咁就但係都唔會離開呢個架構好遠。佢咧就因為按慣例咁，今次考試係俾學生自選歌曲考試啦。咁佢覺得係依個係好自然嘅啊，校內工作者又唔敏感咁啦。我估如果唔係就冇人諗住啊，將73,000月薪嘅錢嚟做教飛嘅，因為依啲咁樣嘅教育界咧，其實唉無風無險啊，做到退休噶啦，係嘛？以佢嘅年紀仲有10多年做嘅，咁應該就冇理由就去啊行險張嘅，以一般打工仔，尤其是教育界嘅氣氛添。佢俾學生自選歌曲考試，有學生選上榮光啊！結果呢位老師就俾學校開除。嗱、啊，事件你哋自己可以去詮釋，站喺不同嘅角色去諗下，你係香島嘅校長係點處理呢件事？你係呢位科目主任老師又點樣去面對呢個考試？當學生要求唱榮光，你係俾唔俾佢唱啊？唔俾又有乜嘢？其實。又有乜嘢嘅可能性嘅政治後果？俾咗依家你俾人炒魷魚，係嘛？各個人可以用不同嘅角色，呢、這個就是個學字啦。個學字就兩個手揸個牛擺上擺落，你用不同嘅角度將自己代入不同嘅身份去研究呢件事。結果老師俾學校開除，學生香島嘅學生日日喺校外築成人鏈。抗議將政治帶入校園，你哋成日話唔好將政治帶入校園，呢個咪政治咯？一般都係學生自己揀唱歌，揀人唱歌唱得好唔好咪評分。喂，呢個咪普通小考試，亦唔係好重要科目，係嘛？點解你要將件事形成被開除，變咗唱榮光嘅學生好似我不殺百人，百人因我而死啦，係嘛？他們抗議示威、啊、支持被開除的老師，因為教學自由，大家選上自己的歌曲、啊、歌曲背後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聽到這首歌的內容你知道講什麼，是嗎？我們見到鏡頭前的學生神色凛然，喂，13、14歲、15歲的年輕人而已，他們知道今日社會的責任，他們不是只求分數，只求 DSE， 只求升哪間大學，港大、中大、科大、三大，定係其他有心儀嘅學科，唔係講呢啲。佢唔係學下課之後走去商場影下貼紙相，嘻嘻哈哈，你黏下我黏下，大家兩個人拍住個頭喺個機器裏面入幾個5蚊，喂，唔係呢啲小孩子。 十五歲、十四歲已經有社會責任，有社會良心，有把道德之尺。依個係過一年全香港社會血淚教育嘅結果。你睇下佢哋嘅眼神，神色凛然。你再對照一下楊潤雄嘅樣子，你能夠唔對香港嘅明天充滿信心？我充滿信心啊！我唔知睇完呢單新聞你有咩感覺？啊！師傅新婆會轉的小玩意是風水之物，我有什麼會轉？我沒有什麼 風水是不需要特別風水擺設的，風水是五行學問來的，所以不會有風水擺設的。我都不知道你說哪個會轉的東西。《論語·太白篇》第八章：輕於斯，立於禮，誠於樂。這個是孔子對學生人格教育圓滿成熟的三大階段。什麼叫輕於斯？興是興起，鼓舞、震動它，引發人類感情的，發揮在文學上面的就叫詩，是生活上面的現實環節，經過人性的消化而抒發出來的，那個叫詩。詩是性情，是真性情的表現。我們看看中國五經裡面的第一本經書《詩經》，佢第一章係關雎，一開始就咁講：關關雎鸠，在河之洲。渺迢淑女，君子好逑。呢個係大自然嘅景象。君子好逑，但係愛情唔一定你求就有嘅。咁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你望下，呢個就係詩書禮樂易春秋。啊！經過《樂經》失傳，即係五經裏面嘅《詩經》第一篇《關雎》嘅第一首詩，大自然嘅規律就係咁。人間係由男女嘅真摯愛情開始嘅，所以《易經》分上下經，上經有三十個卦，由乾坤開始，由坎離作結；下經有三十四個卦，由咸行開始，由既濟未濟作結。上經是講宇宙的天理規律，下經是講血肉人生的法則。人生的法則開始是咸卦開始，咸就是感咁解，擲山咸，個咸字下面加個心咪感咯，有心就為感，多咗個心咧，處身邊就為陷啦。呢個係少男少女的愛情卦。感是講 feel 嘅，講感覺。你將佢另轉，佢第二個卦變咗行卦。行卦係用夫妻嚟比喻，愛情係講感覺，有 feel 得嘅啦。夫妻要講持久喎，要恆久嘅。嗱，兩個卦就用呢個人間個法則嚟開始。春天一嚟，生物開始活躍，發情嘅鳥關雎。就叫啦，呱呱呱呱！依個追鳥喺度叫，點解啊？佢吸引異性咯。佢喺邊度叫啊？在河之洲，喺個河床上邊有啲突出嚟嘅沙洲裏邊，有隻追鳥呱呱呱呱咁叫，佢哋喺度求偶。呢個係大自然嘅好自然嘅春天嘅規律。人係大自然嘅一部分。我哋嘅小宇宙係同世間嘅宇宙、大宇宙係共鳴嘅，所以人間發育春天一到，成熟嘅少女佢會散發咗一種處女嘅幽香，自然就吸引咗發育嘅少男。 所以苗条淑女，君子就好逑，唔需要刻安排，好自然嘅世界，系咪啊？一个少女喺河边行过，嗰边放牛嘅小子就闻到嗰阵幽香，感觉中感觉，个女仔都冇望佢一眼，佢知道个男仔就知道，其实佢想同我做下招呼，因为我收到嘅气息。但系人间总系崎岖，爱情总唔会一步到底，情花要和泪种，系咪啊？伟大嘅爱情都经历过千锤百炼，所以求之不得，各自喺床里边辗转反侧。嗱，呢个就系咁解啊！轻于事，我哋将我哋人性里边啊真性情啊人嘅感情鼓动出来，轻佢，轻起佢，鼓动佢啊！但系要立于礼噃，咩叫立？立系确立，确立咩意思啊？坚定地，坚定地守住喺礼。咩叫礼？一套价值嘅追求。礼对一个人嚟讲就叫做价值观，对一个社会嚟讲就叫核心价值，对一个民族嚟讲就系整个民族追求嘅总目标，对儒家嚟讲就系中流砥柱。对道家来讲就是因应自然，对佛家来讲就是万法皆空。儒家追求的是一个交代，对历史的交代，是不是？不可以白白地生存于人世，那个叫偷生。如果你长命而没有贡献于社会，对历史没有交代，那个叫做老而不死谓之贼。《论语》是这样讲，是不是？这个是偷生。所以你见到在香岛学校门外筑成人链那群年轻人，他们要向历史交代，他们知道自己参与一个潮流的时代，一个大的革命，所以他们参与其中。很多十三岁十四岁他要做公民记者，他走出来采访，他参与示威游行。一个十三岁的小朋友，你警队呼机啊，是吗？戴面罩戴头盔，穿到铁甲威龙一样，胡椒喷雾啊，木棒系咁打，攞只膝头哥撑住佢条颈，仲跟住你告呢个十小朋友十三岁暴动罪、袭警罪，呢、这个。佢唔係同你爭今日一直嘅暴力，佢同你爭千秋嘅評價，呢啲就叫做立於禮啊！呢啲咁樣嘅價值追求形成生活上邊，就係大家推崇認可嘅生活法則規矩。人人去完洗手間自己洗手，呢、这個唔係法律，呢、这個唔係有人監察，呢、这個唔會罰款，但係呢個形成咗一種規矩。自我尊重的規矩，你見到路邊有老人家，你讓路讓俾佢；你見到有女士入lift，你俾人哋先行；你行電扶梯，你行埋一邊，俾趕時間嘅人喺左邊衝上衝落。係啊，呢啲就係價值演繹成嘅社會規矩，呢個就成個社會嘅價值。最后成于恶，咩叫恶？音乐，咩叫成？曲中谓之成。无论乜嘢嘅乐曲，总有曲中嘅时候。人生嘅修养就好似音乐嘅篇章一样，推到巅峰之后，然后美好嘅结束。中嘅表现就系人生嘅离台身影，成就系曲中，成嘅相反。就是敗，我哋成日講成敗，我哋用成敗嚟論英雄。成係曲終咁解，一個完美嘅終結就叫做成。如果你嘅終結唔得完美，就係敗，係你人生嘅失敗。所以曲終一定要成，有一個完美嘅 ending， 有一個好嘅離台身影， 所以孟子盛讚孔子。他說孔子聖之士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他的成不是普通成，他是集大成。集大成者又怎麼來的呢？集大成者金星而玉振也，金星也者此條理也，玉振也者中條理也。好的開始，好的結束。金星即是扣鐘，玉振叫做激興啊，鼓雅樂以扣鐘嚟做 opening， 呢個 opening shot 係扣鐘嘅，以激興作為結束，個 ending shot 係結係激興嘅。佢嘅意思係有好嘅開始，亦要有好嘅結束。我哋廣東話講好前好後咁解啦。思想事業嘅境界都可以用金星玉振。用集大成嚟比喻嘅人就係孔子，所以孔子喺後世稱佢為大成至聖先師。人生在世就好似一篇樂章咁，有跌宕有起伏，即使喺現實嘅人生裏面變化錯綜複雜，但係其中一定有一個一絲不苟嘅規律。所以一個完整嘅人格教育必先由學生最純真的感情開始，啟發了他一生的價值的追求，最後好像樂章一樣，即使社會上面各式的樂器齊鳴，但每一件樂器都有自己的音色，清清楚楚，絲毫不亂。一個人類社會是需要合奏，但每一件樂器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特色，各自演繹，但是樂章是一氣呵成，豐富而和諧，一曲既終，要俾人有餘音渺渺的感覺，無丘鶴之潛交，泣孤舟之嚟赴，是不是？白居易寫的琵琶行，各位年老色衰的琵琶女嘆怨一曲，是不是？白居易的詩是這樣寫的，冬旋西廠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一班官員是不是意外地聽到這個音樂，大家擘大個嘴，東船西房兩邊人頭湧湧，大家張開嘴冇聲出，蚊子就飛過都聽到，那仲有啲咩喺度啊？音樂已成，大家傻咗冇聲音，佢見到江邊得翻個月亮照耀住江邊嘅倒影。呢、這個江係咩江？係沉陽江。一開始講一講沉陽江，因為沉陽江頭夜送客，最後經歷過一番轉折，發現咗一個年老色衰嘅琵琶女，彈咗一奏，大家係咪啊？鴉雀無聲，回應翻個 opening shot。唯見江心秋月白，又去翻沉陽江裏邊，沉陽江開始送別，沉陽江作為 ending shot。才引出白居易的平生抑鬱，是不是？他表面上寫的是琵琶女，實際寫自己的不得意，所以才說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個就是詩，詩就是這樣，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個就是人生，這個就是孔子教育完美人格的人生。我哋頭先講到五經，詩、書、禮、易、春秋。書經即係上書，上書裏面有個叫做《舜典》，佢裏面有四句説話。佢話：八音黑諧，無上奪論，神人以和，百獸率舞。依度講緊一個理想嘅政治環境，八音和諧，所有嘅樂器和諧咁合奏緊自己嘅一個共同嘅樂章，唔同嘅樂器奏緊共同嘅樂章。時代總有唔同嘅聲音，但係無相奪論噶，唔會淨係只準我發聲，唔俾你發聲，得你講唔俾人講，你話就啱。你找譚耀宗做假的290多萬人簽名，你信不信？你自己，你問下你的良心信不信？ 支持香港國安法，但係反對嘅聲音你一下壓下咗落去，咁樣啊點會係一個正常嘅時代呢？嚇、啊！尚書話八音黑鞋，八音係一個象徵數字，係所有不同樂器喺度奏樂，但係非常和諧。無相奪論，唔係我講大聲啲就巴閉啲，唔係我有權勢就可以滅咗你嘅聲，我唔係我揸住緊我嘅權力就可以唔理呢班小朋友、呢班學生對人生嘅憧憬、真摯感情嘅抒發，係咪啊？呢、這個就係話俾你聽，八音黑鞋無相奪論，唔會係淨係我發聲，我唔准你發聲，咁唔得嘅。你以為控制言論自由？你以為掌握曬所有媒體？你以為揾一班咁嘅流羅為虎作倀，你就可以禁到社會裏面嘅真誠聲音？上書繼續講：神人以和，百獸率舞。神喺形而上，喺另一個空間，係咪啊？嘅物體，佢哋叫神。啊！神同人，人系咩？血肉凡间，衣食奔波，啊，有老有嫩嘅凡人。神同人可以和谐咁相处，所以神人以和，百兽率舞。所有嘅各种各类嘅生物都开心咁一齐喺度跳舞。人间嘅生物可以并存嘅，可以开心嘅。唔係互相地吞噬嘅，唔係階級鬥爭嘅，所以興於斯，立於禮，誠於樂，呢個係孔子嘅人格教育，其實亦係孔子嘅政治教化。讀《論語》唔係淨係解喐嗰幾粒字、九粒字嘅字面，係要攞到個背後孔子嘅精神嘅。好，講到呢度就講紫微斗數。休息陣間。透明樹，呢、這個朋友唔知咩名字，日文嘅嚇。你講我呢棵透明樹啊？呢、這個係 friend friend 買嘅擺設，聖誕節啲聖誕樹，唔知邊個學生買嘅，咁咪擺咗喺度。我經常有啲嘢唔知邊個學生攞嚟嘅，或者有人寄嚟嘅，聽眾寄嚟嘅，各式各樣嘅中藥啦，知道我話聲唔好啊，啊靚聲茶啦，喉早散啦。啊、有啲學生就揾啲人揾咗啲，有位學生阿蘭真係好好嘅，啊佢揾到朋友去粉嶺街市買到啲油金紙，再翻屋企榨汁去核，榨完汁攞個樽上堂嘅時候攞俾我話保護把聲嘅，仲有各式各樣嘅傳統嘅嚇，即、就是、保護喉嚨的東西啦，所以成日收到呢啲嘅，咁呢個係據我所理解咋嚇，係銅鑼灣 friend friend 某一年聖誕節裏邊嘅一個燈飾。就是咁啫，就唔係你諗到嗰啲有咩特殊用銅色法術，或者張果老個唔知咩銅爐咁，唔係嗰啲嚇。其實你個名點叫咧？江雪在轉的應該是這個呢位朋友。其實你嗰個日文係點發音嘅？應該點叫你噶？即係我哋點樣講咧？應該。Kokoro 啊 ，Kokoro 係咪個卡通嚟㗎？係咪就青蛙嗰、那個？我心咁解，對唔住啊，我唔識日文，心咁解，即係叫我心。睇下有冇咩朋友有問問題啊？ 盡量在這些 blick 度答一答問題嚇。很多學生笑我好，我好關注依、這個。呢、这個互動呢一、这個環節，佢話其實依家網上世界唔係咁嘅，唔使一定即刻互動嘅。佢話有時收埋，得閒就攞嚟聽咁，即係好似買咗啲藥，買咗啲食物擺喺雪櫃裏邊，佢得閒攞嚟食咁睇。因為真係同樣時間喺全世界能夠把握到，因為我做呢個時間嘅，佢話其實好困難嘅。上班嘅上班，地球嘅時差有時差，温哥華又唔同多倫多。哇，多倫多真係慘，依家幾點鐘啊？多倫多依家係凌晨四點幾五點，你叫上嚟聽我做節目，我都唔好意思。啊，温哥華、雪梨、墨爾本、蘇格蘭、倫敦，喂，全部啲時區都唔同。啊，紫薇之後人少咗，係啊，好多人唔中意聽紫薇。啊，好多人唔聽紫薇，咁唔緊要啦。如果你唔中意聽紫薇，因為我知道我受課依個過程，我知噶啦。因為咧，好多人係對術數好反感嘅。但他很想聽做人的道理，譬如《論語》啊、《易經》這些、啊、但是很多人對《易經》的理解只不過是卜卦和黃大仙一樣，六十四卦原來等於黃大仙一百至千，那這支卦好不好、啊、那好還是不好、啊、那什麼意思、啊、如果我搬到我這支卦行不行、啊、即他的層次是這樣，所以他們不喜歡長篇大論的、啊、最好現成現現成成，最好像黃大仙那有上上、啊、上吉上中、中咩乜鬼嘢中中下下咁啊，簡簡單單係咪啊？求到支籤吉就吉，空就空，咁啊搞掂，唔好搞咁多嘢，係嘛？得位得中，應備成成啊！又乜鬼嘢大象轉、小象轉，又串轉、又係轉啊！又聚卦轉、集卦轉、説卦轉啊！仲要文言轉，唉、哎，唔好搞咁多啦，大佬吉定空先，總之係嘛？咁每個人追求嘅嘢唔同。所以我依家盡量分到慳開。以前我啱啱八年前開始教課程嘅時候咧，其實我冇分科嘅，係當時我做節目，好多聽眾話：你不如上課啦，你開課俾我哋上。咁有個即係有個即係朋友有個學生就話：誒，不如喺我嗰度，我幫你搞啦。咁我好怕行政程序，所以一搞就搞咗喺度。咁但係當時我教咩，我自己都唔記得啦。反正又咩都有啊，有八字，有紫微啊。有《論語》，有《易經》，有風水、掌相啊，時事傾談，根本就傾偈啊，飲酒啊，食下芝士，食下火腿，飲下紅酒咁樣一個沙龍咁嘅。但係漸漸發覺原來人分好多種類唔同，產品要分翻類別佢咯。有啲人淨係中意《論語》嘅啫，其他啲唔好搞佢。一聽見八字紫微就厭煩憎厭嘅。有啲人唔係，我淨係想聽嗰啲學我技術，我想學如來神掌嘅。啊！其他啲你唔好搞我啦，其實你練多兩張啊，佛笑迦羅啊，咩嗰啲萬佛朝宗啊，咁算數。我自己睇呢啲術數，我純粹係攞嚟做啊透視人生用嘅，我就唔係算命用，因為我自己嘅工作本身以前係新聞工作，新聞裏面見到好多事件發生，每日發生嘅事件唔同，來自唔同嘅階層。呢啲事件背後其實可以深度啲，可以立體啲，可以看遠啲。可以有一種不同的詮釋方法，而我又覺得術數這些不同的術數的過程裡面講緊個背後的一個道理，尤其是紫微斗數，紫微斗數繁瑣濕濕碎碎、啊、如果你不喜歡真的很憎厭、啊、但是它講緊一個又充滿了缺陷的、啊、娑婆世界，沒有完美的人生，總有很多遺憾互相牽制，造成有血有肉，這個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啊、贏了這裡輸了那裡，好了這裡差了那裡，你看我好我看你好，是不是？今天講的天府就是這樣。天府是什麼星？天府是一個銀行師傅，主庫藏，很物質性的，是南斗星的星主，四大星主之一、啊、北斗是紫微，南斗是天府，中天中間的就是太陽和太陰，即是太陽月亮，咁加埋就四大星主啦。呢四大星主都是領袖型的人物，但呢種領袖每個領袖的方式不同。太陽化氣為貴，佢的領袖方式在於付出、發放、施予。佢是無上布施，施予咗佢唔追求嘅，佢唔要你回報嘅。太陽照耀天地。照耀萬物，生長萬物，有幾層要你回報過？係咪啊？月亮唔同， 與兩花氣為財，唔係花氣為夫，對唔住，花氣為夫。與兩唔發光，但佢可以吸收咗太陽嘅光，經過佢嘅消化而轉化成光。千古以來嘅蘇人墨客，好少讚太陽嘅，但係人人都讚月亮嘅。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係咪啊？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啊？喂，係嘛？李白講月亮，對啊，對影成三人，一個人飲酒，佢對住月亮飲，加埋個影，加埋三個人，係咪月下獨酌？係咪啊？共看明月應誰類？一夜鄉音百處同。係啦，呢啲都係榮月亮，月亮就係一個才華嘅星。點解咧？佢因為佢可以吸收別人的東西，經過佢嘅轉化，再發放出嚟，成為柔美嘅啊，含張可證，係嘛？畫松王氏，無成有中，呢、這個就係太陰啦。太陰主富，化氣為富。你話唔係舞曲化氣為財咩？財唔同富，財係喺具體嘅錢嚟嘅。舞曲之所以化氣為財，因為佢背後代表咗個行動嘅意義。天下間嘅財要行動先有嘅，但係富唔同財喎。富係相對於貧嘅，佢豐富嘅才華嘅，才華係用富嚟形容，錢就用財嚟形容嘅，數量嚟嘅，量化嘅。所以太陰最緊要見嘅係文昌文曲，因為你係思慮，思慮嘅星。如果冇咗才華，你嘅思慮就成為咗啊莫名嘅啊無名啦，妄想啦，係嘛？所以我哋要咁樣理解佢。咁天府係化氣為咩？係富，富係富藏，係儲藏嘅本質，有入冇出，謹慎保守嘅，好現實嘅。嗱，凡星主咧，本來都要威嘅。做領袖嘅紫微咧、太陽咧、太陰，只係要威嘅方式唔同。紫微化氣為尊，所以佢一定要威。佢個威係才華、領導，係嘛？紫微嘅兄弟宮乜嘢啊？一定係天機。咩天機係乜嘢啊？走位嘅，聰明人嚟嘅。點解啊？紫微要人就嘅，做得你兄弟嘅，一定係就你嗰、那個，唔就你嗰個反咗面啊嘛。咁成班咪變咗柴仔圍住你咯，因為鬥住你講嘢，你咪講得過癮啦。因為你霸氣，你自己唔覺噶嘛，係咪啊？太陽發放嘅，你跟住佢得噶啦，係咪啊？佢照太陽咪照你咯，照梗係照。太陰唔係，太陰係佢做領袖嘅，但係佢唔出聲，唔出聲咪表示冇所謂喎。太陰好有所謂嘅喎，你問佢邊度食飯，佢話你話啦咁。咁你真係隨便講，你想話邊度就邊度啊？佢話你話啦，個意思即係話你知唔知我想食邊度啊？你講中咪去咯，個意思係咁。咁你講出嚟得唔得？唔得，太陰唔會咁講嘢，太陰咩都唔肯講。你問佢讀邊間學校啊？附近啊，唔係名校嚟嘅，係嘛？普通學校啫。咁讀咩大學㗎？唉，是但一間，有人收咪算。咁讀咩科呢？冇啊，門檻低嗰啲咋，我考得唔好噶嘛，分數好低，啊佢肯收我算噶咯。咁做啲咩噶？唔係中環做啲普通文員嗰啲啫嘛，職員啫嘛，普通職員冇乜特別嘅，係嘛？嗰啲 office 咯，啊 office 啲嘢咯。喺邊度食晏啊你？唉，食咩晏啊？咪都係附近食飽就算咯，都係，係嘛？搭 lift 又唔見幾個字，上 lift 唔見幾個字，人又多，求其嘅咋，塞飽個肚。喂，佢咩都答你噶，佢一句字都冇講過啊！其實咁有冇兄弟姊妹啊？幾個啦，我哋普通家庭啫嘛。咁父母做咩噶？冇啊，佢哋都係普通工人嚟嘅啫。嚇，好似好得體嘅太陰，簡單地講係乜都唔話俾你知，主藏啊，太陰主藏嘅，佢藏住啊，佢唔願意，覺得呢啲咁嘅人有咩好講啫？呢啲咁私隱嘢又做咩話俾你知啊？是嗎？喂，幾靚喎，你條胎邊度買㗎？幾錢啊？喂，唉，咩胎啊？普通胎，我唔買隻，我唔用名牌嘅，求求其其嘅啫，係咪啊？翻工用啫嘛。 總之佢唔會答你問嘅嘢，呢個就太陰。天父唔係天父係所謂嘅星主，天父係所謂嘅啊主星，實在就唔係嘅佢。佢嘅主星，佢人哋要威佢唔要威，佢實實際際一定要見龍，有錢就講錢嘅啫，揸住條數。佢做大佬嗱，四大星主都係四個大佬，大家做大佬嘅方式唔同，佢捏住條數。呢、這個就用銀行嚟形容嘅傳統。講紫微斗數講天府就銀行有咩特色啊？銀行咪落雨收遮咯，銀行唔做蝕底嘢，係咪啊？冇六而見百官朝拱，你話咦？星主喎、啊，要見百官朝拱喎、啊。一個銀行冇六即係冇錢，冇錢嘅銀行有百官朝拱，哇！聲勢浩大，聲勢浩大嘅銀行入邊係冇錢嘅，咁即係咩意思啊？虛張聲勢，虛張聲勢，最後邏輯演變成為奸刁嘅啦。點解啊？因為你會用盡所有心思，不擇手段去填補你嘅空庫啊嘛。冇六啊，即係空庫。夾萬冇嘢嘅，冇錢嘅，你個銀包冇錢嘅，係嘛？你個銀行冇錢，你咪諗計咯，要揾錢啊，大佬依家係嘛？銀行冇錢，可唔可以叫銀行啊？都係銀行，成棟噶，喺中環噶，德輔道中噶喎，係嘛？咁你咪要諗計嗱，斗數有三大財星，天府係其中一個。天府呢個財星係財富，財富即係夾萬。銀行儲藏財的地方，儲藏能力好強，即係話理財能力好強。喂，理財能力同進財兩件事嚟㗎嚇，呢個係好似會計部咁樣㗎，唔係 sales 部門嚟㗎，唔係 marketing， 唔係揾錢部門嚟㗎，佢只係有入冇出，係財務管理㗎咋。太陰咧都係財星。太陰是思慮之星，無事都精精出神。他進財的方法是計劃、思慮、創造機會、策劃、才華進財。舞曲是怎樣？舞曲很簡單，是吧？普羅大眾串教化的方式，舞曲行動之星。行動生財是怎樣？執行力強，實踐辛苦錢，一打幾多蚊？一攞十二打，十攞一百二十打，一百二十打即係一千二百支，一千二百支每支就穿膠花穿三十秒，一百二十支就除三十秒，即係咁啦。佢慢慢咁計出嚟，實實在在一粒險一粒肉，佢冇共幹，佢亦唔識共幹，佢亦冇投機，佢亦唔會取巧。三個財星其實對財的處理不同，天府是庫藏，太陰是計劃創造，舞曲是行動執行，都是賺錢。根據安星規律，根據安星規律，天府一定對拱的七煞，這個的哲學味道很濃。咩叫對拱咧？即係話天府嘅遷移宮一定係七煞，咁七煞嘅遷移宮咧，咪即係天府咯，係嘛？天府係保守穩定嘅星，即係似中央銀行或者師傅做象徵。偏偏佢嘅遷移宮，佢嘅對拱嘅遷移宮，一定係叫做吊臂獨行、不顧一切嘅七煞。嗱，我哋幻想一下一個追求穩定嘅人。但是永遠覺得自己遭逢動盪的環境，掉翻轉啦，吊臂獨行，你知道我西門吹雪嚟噶嘛？係咪？呢個七煞點解永遠都置身於一個冇辦法自由？你又結婚喎，係嘛？娶咗峨眉四秀，娶咗峨眉四秀又生埋個仔喎，係咪啊？跟住要對住葉孤城呢啲咁嘅絕世劍客。做完老公做埋老豆先去死，喂真係好難搞，點解永遠都係咁？冇愛情冇家庭係嘛？冇兒女嘅時候，你話彈劍江湖幾愉快咧？想彈劍江湖嗰啲人咧，唔知點解永遠都係好似刀尺不由身。嗰啲想穩穩陣陣翻工放工係咪啊？ 乜嘢都唔想你，總之係捱時間嘅啫。我賣條命俾你，你俾人工俾我；我賣四十年命俾你，你俾翻個就係人工。我俾啲退休金，我攞埋長俸啊！點知偏偏做公務員，今日都咁動盪嘅咧？天府遇到嘅永遠都係七煞嘅處境，七煞遇到嘅永遠都係天府嘅處境。嗱，其實呢個係斗數嘅好深嘅哲學。通過呢一組星七煞天府嘅對拱，想話俾我哋聽，真實嘅人生，人係永遠都唔滿足現狀嘅，好中意怨天尤人，覺得自己運氣唔好嚇，有才華冇際遇啊，生不逢時，生逢亂世啊。當你個性越極端，咩叫越極端啊？唔係所有星都極端，十四主星裏面天府同七煞係好極端，一個極端保守，一個極端地任性，所以叫極端。你越極端嘅越極端嘅人就越覺得現實同理想嘅距離好遠。天府謹慎保守，自身環境佢自己主觀感覺動盪啫嘛，係咪啊？叫你搬層寫字樓，七樓搬上十二樓，你都話動盪啊，動盪啊，動盪啊，係咪？動咩盪啫？公司又重組啊，動盪啊，動盪啊，動咩盪？幾廿年係咁噶啦，拆完又分，分完又拆，係咪啊？拆拆分分啊，裁咗好多人噶啦。話俾你聽，你做大主管就明啦，將啲部門 group 咗佢 ，group 完叫拆翻細佢啊，先裁咗唔夠人，緊就再請翻。即使請翻以前嗰啲都重新傾過啊嘛，可以仲係嗰個價錢啊？咁重新嚟過又咪嗰個年資咧，係咪啊？咁睇下你求我定我求你喎、啊？拆完之後再請翻就有時又唔係咁噶咯喎！啊，依啲咪就係所謂嘅財團嘅管理啊哲學咯。其實係咪真係咁七煞咧？佢嘅處境係天父自己覺得咋嗱？天下以我立極噶。同樣一個環境，你可以覺得呢個環境好天苦噶，其實呆呆滯滯，係咪啊？翻工放工，今日重複聽，今日重複琴日，琴日聽日就重複今日，未來三十年都會係咁噶啦。我一 count down 緊噶，仲有29年同8個月就退休喎。切，你咁樣，但係當天苦嘅人嘅時候，呢種處境都覺得七煞噶。你喺今日當公務員，對住聶德權。話全部都係中國公務員喎，以後會唔會同薪同酬啊？以後啊咁啊更加開心啊！大佬係就係嘛？掉翻轉七煞嗰啲咁嘅人，所謂調避獨行，即係佢要做一樣嘢一定要做，連隻手臂唔要佢都要做噶啦。咁任性嘅人，永遠覺得任性唔起。我梗係想任性啦！唉，父母年老啦嘛，係咪啊？我詩人嚟㗎，我中意作詩㗎，其實。唉，供樓啦，有老婆啦，兩個仔女啦，係咪都唔夠使？所以我冇作詩啦，依家揸翻半間的士咋，放工之後作詩人點會揸的士咧？因為我依個失實置身於天府嘅處境啊嘛，養妻活兒啊嘛，供樓啊嘛，份工又裁緊員啦，依家係咪啊？仲經歷過武漢肺炎，唉，七折置身添，話放無薪假喎。啊！呢啲就係咁啦，佢哋永遠都有佢揾咗個位埋怨嘅，其實個個都係咁，係嘛？天府嘅，所以簡單嚟講，天府謹慎保守，所以佢自身環境係永遠覺得啊個環境好似七煞咁，冇安全感，遇帝為權，遇公皆煞，好麻煩嘅境，係咪啊？天府嘅事業宮一定係天相喎，嗱。天上天府事業宮是天上，咁天上的事業宮咪即係天上的財帛宮咪天府咯。嗱，好有深意嘅呢、這個，所以點解逢虎看相呢？相係乜嘢？天上化氣為印，印星掌骰大神啊，不如咁講啊，揸戳嗰個，佢行使權力，行使咩權力啊？唔係佢自己權力嘅，我打我印嘅啫，係咪啊？咁喺天府與象徵銀行，咁天相係乜嘢啊？天府係財富，代表錢嘅庫存。如果天府係一間銀行，咁天相咪銀行嘅信用狀咯， 即係咩啊？即係古人稱為印信啊，個戳啊，打個印啊，有個章啊，有個圖章啊。所以斗數話逢虎看相，因為天府呢個財星嘅權力，佢自己唔行嘅，佢由天上呢粒星嚟彰顯嘅。相對地啦，咁天上嘅財帛宮一定係天府喎、即係話天上行使權力嘅時候，你嘅權有幾大咧？咁睇下你嘅財帛宮嗰粒天府嘅財政實力啦，同樣係行使權力。你的後盾有幾大啊？係咪啊？即係話我哋跟邊條水噶？黑社會話你邊個字頭啊？你跟開邊條水啊？喂，論下輩份啊！我係你個唔知乜嘢啊！啊，講埋講埋啲無謂嘢啦，開始啊！嗱，天府嘅事業宮一定係天上，係掌踩大神，有掌權嘅性質，唔會化權。嗱，不會化權，即係佢唔使會化權。天上本身已經係個等於權力。已經是權力的星，如果再遇到其他的化權權星，重權就會霸道的了。即是說天府用權，他是用天府天相來用權，他自己不用。那在現實人生是什麼意思啊？即是說天府這種人呢，是退居幕後來使用權力，他不在面前前線用權，他喜歡背後策劃指揮，避開人事衝突，好穩陣嘅，好安全嘅，冇蝕張嘅。出事就天上出事，係咪啊？但係指揮又佢指揮，因為天府嘅事業宮係天上噶嘛。相對地，咁佢人緣比較好啦，因為醜人唔使佢做啊嘛，係咪啊？好多兩夫妻，夫妻檔開生意都係噶，啊，好嘢就由老闆做。孤寒黑白炒人鬧人嗰啲，梗係侍由婆啦，凡侍由婆都難搞嘅，因為醜事一定俾女人做嘅，係咪啊？老闆梗係做好嘢啦，加人工梗係老闆加啦，咁炒人咧咁梗係侍由婆炒咯，係咪啊？孤孤寒寒買物料嗰啲，一定係副頭侍由婆話，侍由婆話咁，咩侍由鑊侍由婆話，我哋以後唔好改用呢只廁紙，用另一隻廁紙，係咪啊？即係咁解啫。天府一定要建立，銀行一定要有錢，冇錢而嘅銀行越規模越大，即係百官朝貢，越規模越大越冇錢，咁嘅問題越麻煩，越急於要填補填滿翻個庫房，機謀百出，古人稱之為議論為奸刁啊嘅舉動啦。大家都記憶猶新的雷曼兄弟啊，係咪啊？華爾街五大銀行喎、喂，當你條數唔靚嘅時候，你就要諗計㗎啦，包裝啲垃圾債券成為雷曼債券，係咪啊？呃啲亞洲人最好，嗰班人貪心有妄想啊，成日幻想有好大隻蛤乸隨街跳，係咪啊？做定期當時唔知厘領係咪啊？原來有啲嘢係六厘幾，有啲仲賽咗八厘幾，哇！真係發達啦，係咪啊？出嘅又係銀行，唉，代理嘅又係銀行，銀行代理銀行，淨係揾啲客户笨嗰啲，咪叫做雷曼債券，呢、這個咪空庫咯。當天府唔見六，咪空庫咯。啊，其實就係咁解啫嘛。天府我中意六，但唔中意同六全同道。同六全同道稱為所富，所富即係將所有焦點擺淨係擺喺錢度，啊，淨係中意錢，因無不拔，有入冇出，視財如命，孤寒財主，得閒淨係睇下個啊，上下網睇下自己户口有幾多錢，好開心。再睇下自己個倉啲股票依家市值幾多，又好開心，唔使使嘅。叫我食碗豆腐花都好似好折墮咁樣，豆腐花會好貴嘅喎，係咪啊？啊！突然間發現原來嗰間餐廳原來可以食碗淨米，哇！幾開心有淨米食，係嘛？因為最平嗰碗就叫淨米，清湯淨米咁食碗清湯淨米，唔使叫菜咯，有兩條菜心喺度嘅。哦、啊，係喎係喎係喎，抵啊抵啊！仲有兩條火腿絲咧鋪面，哇！咁啊仲靚啊靚啊靚靚，係嘛？ 喂，仲有折頭喎，要屈用黃偉文嘅名字，喂，好啊好啊，喂，好啊好啊，平翻一角幾毫都好啊，都係錢啊，都係錢，係嘛？咁揸住六層樓啊，八層樓啊，係嘛？揸住三千萬、五千萬股票啊，仲有啲撈撈教教嘅債券啊，係嘛？收息嗰啲咧，啊，物底算盤嗰啲，呢啲就係天府同六全同工嗰個效應。天府又既見地空地劫，古人稱之為路庫。嗱，一個空庫唔見六叫空庫，同六全同道叫所庫。見到地空地劫叫路庫，空劫路庫即係令到個庫房夾萬唔鎖門啊！即係你個夾萬唔閂門。如果你見六又見空劫，即係你個夾萬有錢就唔鎖門，銀行有錢就大開中門。依、這個效應結果等於招盜啊，吸引盜賊嚟啦。Asking for troubles 係啦，煩惱自尋啊！喂，天府冇六咧都冇錢，怕咩啊？唔鎖門啦，冇六而唔鎖門，庫房空虛又中門大開，咁啊空心老官自暴其短。所以結論好簡單啊！天府長話短說咧，我盡量想簡單啲。天府一定一要見六，二唔好同六全同道，三唔好見地空地劫，咁就方為美構啦。天府福德宮啊，必為貪狼星系喎。貪狼為酒色財氣交際之星，意思係天府守命嘅人所思所想，不外乎都係物質享受，實實際際不上空言，係嘛？冇乜哲思可言，除非貪狼會上天空啦，思想就會空靈，尋求心靈滿足。會上華蓋咧，為華蓋貪狼就主追求宗教上嘅哲思啊。會有爭道的、啊、追求趨向的。啊、天府為四大星主之一，所以必然地相貌堂堂啊，富藏嘛啊。庫藏即係咩都收埋，咩都收埋，即係容易肥嘅，起碼容易大肚腩啦。外表永遠都一表人才嘅，如果加埋天輝天月，即係貴人啦，有機遇啦，配合啦，咁啊更加有表現添。再加百官朝拱就領袖式嘅人物嚟㗎啦，始終都係星主，係咪啊？有領導嘅才華，不過啊揸住條數緊啲啫。我自己唔喜歡呢種人啊，我好怕呢啲掃口精嘅人嘅，凡掃口精已經得罪我㗎啦，其實。古人遇天府為財富，所以行事咧好保留謹慎，任何時候都以自己為本位。星主都係嘅啦，不過啊，紫微啊、啊天府、太陽、太陰都係嘅，以自己為本位。你先要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我寧願唔賺，我都唔會做蝕本生意嘅天府啦。所以銀行一定落雨收遮嘅，知道你周轉困難，即刻 call 窿，係嘛？你唔需要錢嘅時候，我溜你借錢；你需要錢嘅時候，你就即刻閂門揾我唔到。呢、這個就係銀行啊嘛，銀行咪就係咁咯。流年大運行經天府運，適宜喺現成局面裏邊穩定地隨隨發展，唔好有重大改革同突破。一旦天府運行裏邊作重大革新咧，你就會刺激咗對宮嘅七煞，七煞永遠都同潮流不合噶，好酷冇朋友，好難搞嘅七煞。冇乜人味啊！呢個人都係麻煩啊，要酷要有性格，似古龍啲俠客嗰啲嚟。總之係麻 Q 煩人。佢會將七煞呢種處境，即係天府嘅遷移宮嘅對宮嘅七煞，同時流不合嘅矛盾性引出嚟，會導致你挫敗嘅。謀定而後動是天府安穩尊貴，因為天府始終是尊貴的，銀行是尊貴的，銀行不是小販啊，啊不是賣魚蛋的，銀行很簡單，他做賺錢沒有興趣的，他又對錢很有興趣的、啊、他不是進財有興趣，他是管理財產有興趣的、啊、這種尊貴的特質、啊、謀定而後動才合天府這種尊貴的特質，安穩發展的局面，這個是行天府大運、天府流年的特性。既然為財富，即是中央銀行儲藏實力慢慢運用，這是它的特色、啊、 所以天府如果在六親宮位裏面怎樣，即是說他們慢慢運用的，那即是什麼意思？這個宮位跟你的感情是慢熱的。如果廉貞不是了，廉貞在你的六親宮位，你對他的感情很深厚的，你可能跟他不合兩句埋吵架，但你總之都是喜歡他的，沒得解釋的了、啊、這個就是廉貞感情、啊、天府不是，天府是慢熱，還有他們自肥自利，成日照顧自己，自私傾向。咁六親宮位即係咩意思啊？咁呢個六親宮位咪比較自私咯，淨係計自己咯，唔係十分會對你有任何照顧咯。你話化六得咯啩？嗰、那個宮位裏邊化六就感情有啲改善啦，只不過因為你花錢喺佢身上面咪改善咯，係嘛？茶飯飯啊嗰啲啦嚇，送下禮啊，買三個月埋佢啊。啊、總之你身上有好處俾佢，佢一定同你都黐住嘅，都係慢熱，都係慢熱。但係如果廉貞就係你個感情嘅，你個感你對佢特別好啊，不如咁講，你對佢特別好嘅就係廉貞嗰個宮位啊，嗰、那個宮位嘅六親你對佢特別好，廉貞。所以天同一定重仔女，天龍個子女宮一定係廉貞，仲要。仲要唔平均嘅喎，佢有啲特別錫嘅喎，呢個天同嘅命格係咁，佢一定係縱容仔女。天府六全同宮係所庫，會守住眼前利益。如果天府六全喺福德宮咧，一味諗親都係錢，唉，計計較較係嘛？走去非洲啊，都要講價，要住個街邊流浪同賣個爛鬼咁嘅啊！嗰啲咁嘅地方工藝品俾你都啊，人哋兩蚊美金，你要講到佢一蚊嗰啲，沾沾自喜係嘛？呢啲就係天府財六全守呢個福德宮嘅特性，其實好弱好核突嘅。去旅行都衰過人，既為副星，要兼是左右兩輪嘅星耀啦。以決定本宮的內涵，即是你跟什麼出入，什麼叫左右兩宮呢？前面的宮就是父母宮，即是老闆上司，後面的宮就是兄弟宮，你班拍檔不敵。如果你本宮不見六，那些六在兩輪夾住你呢，那就叫富屋窮人了，即是說工作環境啊、性質啊、接觸金錢啊都不錯，不你沒有、啊、天府始終都要自己三方四正得六，才是穩定的根本。六在其他，即是左右兩邊，上司、老闆、父母，或者兄弟、拍檔、好朋友，那很難安頓。人人都有得你無意，你又這麼介意錢，你這麼緊張錢，是吧？你上司、下屬、朋友、拍檔，全部都是有錢的，得你條友寒過底，左黐黐右蹦蹦，唉，很難搞。咁呢個時候你會逼你出手段，咁就機謀百出嘅機謀百出就出事嗱，呢個你要注意嚇。天府喺十干四化裏面冇化六，冇化權，冇化忌，只有化科啊。咁呢個自己慢慢去揣摩啦。誒，庚干嘅庚陽母虎同啊，同任干任梁子虎母啊。庚干的特色是天府的化科会回照戊曲化权，咁样我哋指名斗数讲科权互制啦。科权互制即系你掌权嘅时候，又掌埋个梯图嘅，有名嘅，有个名同个权系相符嘅。啊，财政司真系管到财政啲嘢嘅，教育局长真系管到教育局嘅，咁咪啊，即系话佢哋互相配合啊。啊，呢个科权互制就咁解，掌名。亦有依權力依據，權力和身份相配啦，比如咁講啦，啊呢、這個就互為因果。如果權同名，因為由於有互制關係，因為互相回照到啊嘛，啊庚陽母虎啊嘛，母同虎一定見到嘛，啊母同虎一定見到嘅，咁咪互相照應啊，唔係虛名虛權咯，相得益彰咯。任梁子虎母又不同了，因为任干的天府化科一定见到戊曲化忌，那就是斗数里面的科挑忌了，一旦掌名或者出了风头，是非挫折就来了。戊曲是行动之星，行动化忌即是行动失误，行动出了事了， 即係話俾你聽，永遠都有問題嘅。啊，任幹嘅天賦唔出風頭，低調啲就免咗科挑技嘅影響。不過呢啲係道理啫，講做做唔容易，總之啊，做就唔容易。同樣天府化科庚干任干有天淵之別、啊、天府本身是財星，有出無入處理財政的能手，偶化六會上其他星化六都不會增強財氣謀財能力，只是增加運財的運用財帛的能力，兩件事來的，進財能力和運用財帛能力是兩件事來的。再講一次，YouTube 停咗只有聲，咁各位睇開 YouTube 嘅朋友就轉去呢個黃偉文粉絲交流俱樂部繼續睇啦，因為都試過一次係咁，係咪我個節目長一陣 ？YouTube 對我哋嘅時間有局限㗎，我唔識啊，我只係想問嘅啫，我唔係想講解答啊。不過依家我唔識點處理㗎啦，因為我一個人唔懂，冇辦法救㗎啦。所以如果你真係聽開又想繼續聽呢個天府星系嘅，你就將你個啊轉去呢、這個。Facebook 的黃偉文粉絲交流俱樂部，咁依家可以看到現場直播啊！現場直播是 OK 的係嘛？Darren 話睇到，冇 Cat 話睇唔到，停咗。Darren 話睇到嘅係嘛？Anyway 我都處理不到了，反正停了、哦啊、Cathy Wong 說停了。好了，天府沒有化權，所以天府守命不只掌握實權的、啊、不只掌握實權，他只是叫做背後權力，因為反而天上穩定呢、啊、好像財印甲印、啊、或者天上要見六傳、啊、那反而令到天府有權力的發揮、哦、不需要自己、哦、反而他的天上即是他的事業宮的天上有財印甲印即是穩定啦，再見六的話呢，那就反而令到天府的權力可以發揮到、哦、這個叫內權，這個由所謂斗數講逢虎看相，內權即是有權而不露痕跡，亦不會突出自己。當天上不穩定又怎樣啊？形記甲印，即是兩旁的天梁巨門、啊、有個化忌在這裡，巨門化忌啦。天府的印受受損，即是說天府的權力受到損害。本來形記甲印是甲天上啫，但是天上出事就是天府的權力受到了 damage 啦，主奔波勞心做事，倍添挫折啊，角色困難啦、啊！天府具有保守承繼嘅本質，只適合緊守現成局面，慢慢興格。因此遇上發放性強嘅星咧，就唔係太過適合，會顯得身勞顛簸啊！所以天府唔中意見火星啦，唔中意見擎羊啦，唔中意見天馬啦，因為天府追求嘅係穩定嚇，呢、啊、三粒係追求嘅係躁動，咁會帶嚟不利。天府的六合宮位是必然是太陽的，六合子丑合、人亥合、啊、卯戌合、辰酉合、自身合、啊、五味合，這個叫六合宮位、啊、太陽強弱是影響天梁巨門的孤和暗，太陽好增加了整、啊、個盤的人緣，減少了是非，受夾的天上變得穩定一點，天上穩定，天賦就得穩定的財權、財星加權力的彰顯，即是財權、啊、即使錢不是他可以使用的，起碼財權用錢的權力，發展興格的能力就增強咯，這一點就影響整個天賦星系的格局大勢的了。天賦除了見六見八官，看太陽和看天上要決定星情，天賦一定對拱七煞，遷移宮的七煞是天府激發力的根源，七煞在斗數裏面有個大口訣叫做遇帝為權，遇宮皆煞， 即係話你見到紫薇等於化權，見唔到紫薇等於化忌，本身就有化忌嘅意義啊，本身就有化忌嘅意義。如果再遇上天虛陰煞，就人生空虛，就影響成個天府穩定性㗎啦。呢個係七煞唔好，影響天府本身嘅穩定，因為天府自身一個唔穩定嘅環境，咁你自己係點穩定呢？明唔明啊？你條命穩定，你個環境唔穩定，咁點穩定啊？即係咁解，係嘛？當七煞穩定，又主天府穩定，有自我增值、自我挑戰嘅傾向，所以七煞好，天府嘅成就同地位相對咪容易提升咯。即係一個天府咁嘅性格嘅人，能夠置身喺一個穩定嘅環境裏邊，咁你又啱你嘅性格，又啱你嘅星情，發揮咪易好多咯。咁即係睇好多星，所以變咗唔係單攻單星嚟講，越講越複雜。哦，依家到粉絲頁停咗啊，畫面點解度度都停咗嘅？但係 Kara 就話俾我聽，老師我接受收看 YouTube 正常喎。Kara 亮，雖然大家都好難啦，角色開始太長啦，長到停下停咗有聲，睇到睇唔到畫面，但係唔喐。Me too，Me too 即係邊個 ？Kara 邊個 ？Me too， 好驚。Me too。Danny 就話 video 係停咗，但係 audio still on， 所以 not much of a problem。你咪睇我樣冇乜好睇，都啱嘅。啊 ，Kevin 聽話冇啊，冇問題啊。啊 ，Facebook 正常播。唉、哎，都唔知啦，睇睇下我都亂咗，真係好無奈。身如柳絮，命運隨風。其實對呢啲真係唔係好識，同埋我又唔知係咪係唔想學定咩。總之每次都好似好麻麻煩煩咁。即係我心諗，以前以後都做節目可能一個人㗎啦。啊，如果有一日啊亡命天涯喺菲律賓嘅小島做節目，佢搞唔搞得掂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售貨嗰啲網上售貨嘅咧，得唔得㗎？其實我。係嘛？突然間又話 WiFi 唔啱，突然間又話停咗畫面，突然間又話咁，咁希望冇呢一日啦，嚇、啊、要亡命天涯啦，嗬、啊！好啦，我哋講下天父喺其他十二宮啊，紫微十二宮裏邊嘅效應，簡單啊，我盡量簡單，盡量快。嗱、啊，天父喺子午，天父喺子午宮，佢係同舞曲同宮嘅啊。天府舞曲同宮，對住嘅係七煞，對住七煞一定㗎啦。會照嘅紫微天相同埋廉精獨坐，咁即係呢個紫相盤啦。如果喺子宮嘅舞曲天府，咁你嘅事業宮咪即係喺神宮嘅紫微天相咯。跟住咪就係到咗呢個新宮嘅財帛宮廉精獨坐咯。明白呵？天府係財富，舞曲係財星，嚇、啊、兩大財星。大家都是求財，一個是擺錢的，一個行動生財的，本來好夾先啱啦，大家的目標咁清晰，絕不浪漫，亦冇高度啊思想性的追求的，大家實實際際都是講錢啫嘛。但係問題是天府謹慎理財，有入冇出，是極保守的星。舞曲是行動生財，辛勤執行啊。舞曲性剛不服，不服人的，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處理問題的。天府星是星主，主守財，為一攻一守，好矛盾。其實整個紫相盤都好矛盾，紫相君臣，你想想一個君一個臣，紫微天相，紫相君臣到巨基，貪狼日月不分離，日月同宮的點會有沒有問題呢？舞曲舞虎天同破君位，是不是格念格實任擔之，呢個本身就係成局都矛盾嘅組合。整個星盤嘅星情都喺度基本矛盾。紫相係君臣，巨基巨門係暗，天機係陽，係咪啊？一個叻唔切，一個就喺幕後窺字。明明個 point 啊？所以冇虎見百官就天虎為主。啊，呢、這個星情好麻煩。整個星盤都是基本矛盾，星情本身互相衝突的消磨。舞虎見百官，天府為主，天府見六就財富穩定，再由舞曲穩定發展。由於天府為主，所以只是理財得發 但唔係生財有道。咁唔見百官又點啊？唔見百官再見埋殺，通常冇好嘢壞嘢㗎啦，匪寇分寇嚇、啊，多個朋友少個敵人，少個朋友多個敵人。唔見百官通常都見殺，唔見百官又見殺，呢、這個冇苦冇曲天苦，財富就為人虧治，是非困擾啊不絕而來。冇曲遇殺就競爭增加，加強咗冇曲本身孤黑嘅本性。冇苦本身係主物質，好現實嘅，係嘛？要睇下匯合嘅咩星，見六就主滿足，淨係見單星見殺就係空虛，空虛定滿足就要視乎。視乎你見到乜嘢啦，見到六咁咪滿足咯，見到殺仲見埋啲單星，單星即係雙啊，雙曲見一隻啊，啊灰月見一隻啊，啊左右見一隻啊，啊龍池鳳閣見一隻啊，三台八座見一隻啊，台虎風谷見一隻啊嗰啲啊，咁咪空虛咯。武虎嘅事業宮為子上有子微，再回天府咁啊，即係唔得六。佢哋都格局高嘅，始終都唔係一般嘅空府，因為天府冇六咧，就雖然含事，但係紫微冇六應份嘅喎。凡爭天下嘅人就唔求錢嘅，我同大家講過好多次㗎啦。啊，你睇下中國通史嗰啲真係貪錢嘅皇帝，通常就唔中意，唔係爭天下，低級庸碌，見到錢眼開，低級人係咪啊？所以蕭何啊，要呃劉邦就自己翻鄉下。吞併啲鄰居田地，吞併人哋啲錢，佢想保命。佢見到韓信死得淒涼，張良就人間蒸發，知道劉邦唔會放過自己，唯有話俾自己做個鄉縣啊，貪下財、貪下貨、貪下女人咁啊，即係冇大志啦，冇大志咁你唔使殺我啫，係嘛？都老人家啦，咁即係咁解。咁所以天府冇六遺憾，紫微冇六就應份。帝星不中六，見六見天馬掉翻轉噶咯喎，反子奔波喎。紫微最需要啲咩啊？紫微需要一呼百樂，百官朝拱，有榮譽感啊，要尊貴啊，化氣為尊。冇百官啊，在野孤軍，見殺既認啊，咁啊自卑變自大，濫權冇原則。中國官場啊！斗數逢虎要看相，甲干甲年破武羊，咁即係得六權科就喺自己嗰邊啦，因為天府喺殺破狼啊嘛，係咪？咁武曲天府嘅物欲咪得到滿足咯。相反啊，任干啦，任梁子虎冇武曲化忌啦，咁武虎咪立即變為空虛咯。天相如果被財印夾，咁武虎咪自動由無六變有六咯。是吗？因为天上财印夹印嘛，天上将财印夹印那两边的星立埋去天上到，即是天上自己有个六咯。那你木天府一定回照天上嘛，天府都有六咯。其实这解天上如果刑忌夹印是怎样，即是两旁有个忌啦，化忌。那武虎由得六都变武六的咯。天府武六再见杀忌刑啊，又没有百官朝拱啊。咁嘅劣境，除咗現實變成奸詐，最危險嗱，最危險，記住呢個 point。天府無論呢個情況去到點樣，無論佢係真係最好嘅組合定最曳嘅組合，天府始終都係天府，佢始終保持堂堂之貌。見六嘅時候，佢忠誠厚道個外表係咁；唔見六嘅時候，佢奸刁外表都係咁。嗱，呢個就係現代社會裏面最難防嘅真小人啦，因為佢外貌冇變到噶，仍然都堂堂之貌噶。如果師傅講嘢企埋起身，踱步來回加埋手勢就好，哇，都幾好提議，整個空翻添就更加唔得了啦。好啦，天府喺丑未，喺丑未嘅丑同未打對攻啊，即係一樣，不過兩個盤啱啱啊個結構一樣，不過擺法啱啱相反咁解啫。天府獨坐對住廉貞七煞，會照嘅天相獨坐，空宮借紫微貪狼，呢個叫紫貪盤。即是说天府在丑宫，那你的事业宫就是天上在字咯，那你的财帛宫是空宫，空宫是借对面的紫微贪狼安星， 咁即係呢個格局嘅天府，福德宮係指貪，財帛宮都係指貪。天府獨坐對廉煞，受廉精影響，兩個星都一定要見六，先際遇安定，環境安定。特別要注意財帛宮係空宮，借紫微貪狼嚟安星，紫貪為桃花泛主嘅沉迷放縱星，同天府嘅保守有啲謹慎不合。紫貪嘅放縱又回歸到由天府天相嘅穩定嚟決定喎。凡貪狼都要睇府相，你記住呢個口訣嚇，記住呢個口訣。貪狼嘅福德宮一定係天相，貪狼嘅夫妻宮一定係天府，慾念冇問題。但是欲念是不是穩定的思維、穩定的感情，這個很重要了。欲念是推動你進步而已，但是當苦相不穩定，你的欲念就沒有節制了，就是這樣而已。所以紫貪是不是放縱，就看回回歸天府天相自己的穩定來決定。只要苦相見六，天府不是空庫老庫，那麼結構就安頓了、啊、不過你所思所想是紫貪，你的財帛宮都是紫貪，而財帛宮是會照命宮，那你的際遇就很受紫貪影響了，即是說你的思想是紫貪，你的價值觀是紫貪，而它又影響你的一生際遇都是紫貪，那紫貪好還是不好就決定在這個盤上就很重要了。好啦，天府喺人身宮，人身嘅時候嘅紫微天府係同宮，對住七煞獨坐，會照嘅廉精天相同戊曲獨坐，呢個係叫紫府盤，即係紫微天府喺人，事業宮就廉精天相喺午，財帛宮就係戊曲獨坐，就喺戌。紫微同天府立南北兩大星主同宮。又是那句了，星情基本相反，紫微主攻最重要威嘛，天府主守最重要穩嘛，紫微是精神性，天府物質性，紫微只是要榮譽的，不計數的，天府要實際的榮什麼譽，他擺在後面的揸權都是內權，所以這個時候太陽光暗就起了作用了。一般紫微斗數的盤呢，太陽喜歡光的，光就連所有星都很突顯他的性格、啊、但是這種紫府盤當大家都很突顯性格就變得很矛盾的了，同一個宮位你是紫微還是天府，紫微要威不計數，天府說、啊、不計數，最重要是一條數，威不威沒所謂，是不是變成就是說那你真的是怎樣、啊、紫微的微是這樣測測上去的，即是最重要是心高氣傲嘛，微陽志氣高嘛，天府行命是怎樣、啊、鄭裕彤那些、啊、李鵬那些耷、啊、下來最重要是實際嘛，那你要實際還是志氣高，那你只有兩行微而已，沒來一行高一行低，即、就是這樣解，那是矛盾。在矛盾的時候，當太陽不漂亮就差很遠了、啊、太陽不漂亮令到星情不是那麼突出，每個星的 character 都模模糊糊，咁當紫微唔係咁紫微，天府唔係咁天府，咁紫微天府同宮嘅矛盾咪減低咗咯？嗱，明白個邏輯啊，所以唔係一本通書睇到腦嘅。所以呢種紫府盤嘅時候，紫府喺人，個太陽喺亥，喺亥又黑太陽，相對嘅人生順遂過。紫府喺身啊，紫府喺身，太陽喺字最靚嘅位，咁啊紫微同天府都好有性格，好有性格同宮。你只腳一踩落去，半邊踩油門，半邊踩 brake， 咁你想架車其實係向前定係撳停嘅咧？你自己都唔知道，咁就出事啦，一生都進退失據啦。帝星不重六，天府無曲則非六不可。人工子府教新工為佳，因為新工嘅子府矛盾性大，進退攻守，均有牽制。紫微積極進取，天府現實保守，紫府沒有百官就要看紫府誰個主導，紫府是誰個主導啊，那就看羊陀了，瓊羊和陀羅，堅瓊羊激發紫微的進取心， 又增強天府嘅謹慎性喎。喺呢個情況之下就唔好太保守啦，主動出擊啦。啊，如果聽任自然發展就進退失據，蹉跎歲月。因為你子府就好容易進退失據，蹉跎歲月。喂，見陀螺又點啊？見陀螺，天府嘅啊保守性增強。咁你只能夠穩步開創，留喺現有嘅狀況，一步一腳印啦。見擎羊陀螺一齊咁啊點啊？咁啊矛盾就更加劇烈咯。見埋火靈咧，哇！咁人生起伏不定啊。紫微天府南北星主，一主外向，一主內向，星情矛盾加火靈羊陀四煞。如果喺父母宮，兩套父母；如果喺夫妻宮，就兩段婚姻；如果事業宮咧。咁啊，兩份工作咯，成世打，明唔明啊？啊！Facebook 就仍然正常係嘛 ？YouTube 就已經定咗個畫面啦，得聲音，我冇辦法啦。咁我擺上 YouTube 嗰度用 Facebook 嗰段片 download 再 upload 去 YouTube 咪得咯。咁咪犧牲咗依家定咗格嘅 YouTube 呢個畫面咯。所以有兩部機有需要咯。好啦，天府喺卯酉啦，天府卯酉獨坐對武曲七煞。匯照的天上獨坐空宮借廉貪廉職貪狼這個叫子破本即是說天府在某宮獨坐事業宮就在未宮的天上這個財帛宮是亥宮是空宮借對面的廉職貪狼天府獨坐坐某有子破本注意的福德宮廉職貪狼因為財帛宮空宮借星之後都是廉職貪狼福德宮是所思所想財帛宮是價值觀念再加上他會回照命宮影響一生的際遇即是廉職貪狼對這個盤就很重要了廉職貪狼為斗數的正副兩大桃花星一主情一主欲要看匯合的星情偏向廉職還是偏向貪狼廉職愛槍曲、啊、廉職愛化禄、啊、貪狼怕槍曲貪狼最怕槍曲化忌添，流年逢之就恩惜惹禍。但係福德宮啫，福德宮淨係思想啫。最麻煩佢係財帛宮空宮借咗個福德宮去咗安星，跟住財帛宮回照你命宮，咪影響實際嘅際遇咯。呢、這個反而要注意嘅。咁即係點都唔啱噶啦。廉貞要槍曲，貪狼怕槍曲，所以麻煩都多，情慾都多。咁而天落天父係偏偏保守嘅星，而你有咁嘅情慾嘅思想，又有情慾嘅際遇，外邊射入嚟，咁啊禍從外入咯。天府在神戌，啊！天府在神戌，廉貞天府同宮對住七煞獨坐，武曲天上回武曲天上，啊！同埋紫微獨坐，呢個係紫微獨坐盤，即係廉貞天府喺神宮，事業宮就喺身，係武曲天上，跟住財帛宮係紫微，啊喺子宮，啊天府為物欲，廉貞為感情，兩星同道，精神物質嘅矛盾，感情上就為藕斷絲連咁解，即使反目，不至於決絕，有念舊，啊拖拖拉拉啦，啊念舊話好聽。拖拖拉拉就唔好聽，不過係講緊嗰樣嘢。天府現實有六則忠厚謹慎，亦無甚理想大志。冇六加煞忌間雕，廉府喺戌宮安命為佳寇。點解？因為太陽喺卯，日出雷門；太陰喺亥，月朗天門。日月處於最佳狀態，有宮空宮要借對面太陽天梁嚟安星，所以廉府坐咗喺度，就係即係話俾日月最佳狀態嚟安星。 即係你借咗日出雷門嘅太陽，同你自己呢個月朗天門嘅太陰夾住你嘅廉精天府，咁你日月相夾，最靚嘅日月喎、理論上唔會發生嘅，唔會有咁最靚嘅太陽同最靚嘅月亮一次出現嘅。但係你空宮借星之後有咁嘅效應，咁人生格局就高好多㗎啦。廉精天府同道，關鍵喺天府而唔喺廉精。廉精為隱伏，天府為藏財，星成潛藏，變成有才華、有修養，但冇領導力啦。對宮七煞，帶有掙扎向上嘅開創性。廉府星成矛盾，變成有抱負發展，但係唔如意啊，咪受到外界影響，生波折。好彩嗱，如果會照嘅財白宮紫微，呢、這個紫微得到府上來朝，啊，聲勢浩大，咁就影響埋你嘅際遇咯。廉精天府同道，精神穩定沉潛，氣質較厚，缺點係感情豐富念舊，咁即係每多傷心經歷嗱，邏輯嚟嘅啫。你用呢個 A 加 B 咪即係等於 C 咯。廉府會武相，紫微獨坐，三方星情各有獨立進退面目，成個星系變得開展有力，不受制於環境。只要命宮結咗兩點六星，就性格保守穩重。遇事退居幕后，暗中处理事情，变化默耕耘，暗中度过啊。廉府为人，即使平日言笑晏晏，但一旦同利益或者原则有冲突，就会即刻退缩，暗中指点旁人处理，自己唔露痕迹，所以人事处理上面比较进可进可退嘅。廉府星系因为紫微得府上来回呢啊，逢虎看相，逢相看虎的原则、啊、应该要从虎相公门是不是得禄，不见禄就叫做空库、啊、即使入庙的日月即是率宫廉虎、啊、相夹呢都不能享坐享其成，需要不断努力来开创，精神享受就不足，同时夫妻宫破军有始终有缺陷、啊、因为虎相不得禄，廉精就不能够清白能相守，经历那个艰难时期，咁會有桃花不絕嘅引誘啊，以至夫妻嘅之間嘅感情會有衝擊缺陷。嗱、啊，廉府守命最忌見到地空地劫，咩老虎見之就全局破敗，發不主財。廉府見槍曲，擅長行政交際，最啱當事人管理。呢個係廉精得會槍曲，優雅得嚟有品味。天府會槍曲，聰穎過人啊，對色彩特別敏感。凡推斷廉精天府已是槍曲所在的宮門為變化最大的大運或者流年、啊、民星所在影響富仇二星的性質、啊、因為天府化氣為富，廉精化氣為仇、啊、富和仇對民星的、啊、感覺強烈。好了，講到最後一個結構，天府再自害，天府獨坐自害，對住嘅紫微七煞同宮，呢、這個紫煞盤啦。會照嘅天相獨坐，空宮借舞曲貪狼，呢、這個紫煞盤啊講咗啦。依個結構嘅天府，如果佢喺個自宮，自宮天府，咁、那個事業宮咪天相喺酉咯，財白宮咪空宮喺丑，借咗。對宮的舞曲貪狼安星咯，呢、這個結構嘅天府獨坐關鍵係福德宮嘅舞曲貪狼，因為財白宮係空宮，借星後都係舞曲貪狼，因此舞貪不但影響天府福德宮嘅所思所想，財白宮嘅價值取向，仲會匯招埋命宮，影響住天府一生嘅際遇。舞貪性質相近，都係積極發展進取。即使唔見綠都主動會努力開創，辛苦嘢嚟噶。舞曲為行動生財之星，貪狼係第一桃花星交際應酬，所以可以做廠長又可以接生意喎。善交際但有目標，有理想有能文能武。缺點係點啊？稍遇形技，刺激起舞曲嘅短慮，又不顧後果。貪狼嘅慾念走色財氣，就流於奸狡，所以一般所謂呢個組合啊。舞貪不發少年人，一定是成功的商人，但一定是奸商。舞曲決斷，貪狼勿慾，決斷而勿慾，即是天府助命，咪只是計眼前利益、 眼前東西物質嘅具體嘅現狀嘅有樓嘅，係咪啊？梗係講買樓、買股票、買債券啦、啊。你同我追求講社會公義，佢話你啲傻傻地嘅嚇、啊，民主民主民主能當飯吃嗎？啊，呢啲嘢啦，愛情愛情，什麼愛情啊？愛情能吃飯嗎？能拿來吃嗎？啊，低級人講嘢就講呢啲嘢，乜呢啲係成功商人嚟㗎嚇？嗰、那個叫郭台銘講嘅物質而具體，冇更高嘅理想追求、宏大嘅目標。除咗物質同權力，權力啊，唔好話權力，權利都不用，物質同權利啊，呢條有人生冇乜意義嘅咯噃。天父保守，福德公無貪，係帶主動性嘅改變，慢慢思想改變，移形換影，實實際際變化過程不為外人所道。察覺唔到，機緩慢又煎熬，呢、這個結構嘅天賦便帶嚟積極進取嘅思維。咁不過呢個都係，唉，都係嗰啲啊，揾錢至上，實實在在有乜隻數先買話梅，都要揾人幫手，係嘛？可以打個折咁講嗰啲啦。啊，盡量簡短，希望你聽得唔會沉悶。好啦，今日講完啦，冇氣。武器跟住仲要講三個鐘頭書，其實真係都幾體力，之後知道自己年紀唔細啦。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啦，我哋下星期再會啦，都係四點鐘星期二啊，同大家喺度見面，拜拜。